间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八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九八二许愿池。 你好九八二，我有一次比较神奇的叫外卖的经历。当时叫的外卖很普通，地址很普通，配送的平台很普通，但是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眼睁睁地看着外卖小哥在地图上和我家的地址擦肩而过，然后离自己越来越远。当时我心想，不会是小哥带着我的外卖私奔了吧，然后赶紧打了个电话。他跟我解释说，有一单快超时了，我这个时间还早，所以就先送了别人的。最后小哥也是送完那一单，马上又掉头回来给我送。我觉得外卖小哥挺不容易的，希望大家能互相体谅吧。 跨越时间，跨越空间，跨越寻常的遇见，没有自己， 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年说啊，我是青年曼宁。 各位早上好，我是青年高歌。 哎，今天呢是3月30号，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 嗯， 先说一下天气。今天呢天气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18摄氏度，最低气温是8度，空气质量为良。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啊，今天的限行尾号是4和9，那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内行驶。 哎，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你的机场奇遇是什么，大家可以通过哎，最重要的关爱青年计划给大家看一下啊，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有第二种互动的方式呢，就是打开花椒直播的活力982房间，可以看到我和高哥，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嗯， 在今天的九点整呢，还会邀请到老朋友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来喝茶聊天。 那么您可以通过 FM 九八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何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脸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青年说。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青年头条哈。第一条，4月3号到4月9号起，房山县将缩短发车的间隔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从4月3号起啊，北京地铁公司呢将对9号线房山线啊实行这个新的啊运行图，增开这个开行的列数，缩短运行的间隔了。 那9号线呢，早高峰期间将再增一组的运营车辆，早高峰进峰的时间由6点45分提前到6点半，同时呢列车间隔将由3分15秒缩短到3分01秒，房山县早高峰列车最小的间隔缩小到4分钟。 哎，是不是就降低了我们这个迟到的概率？有这个可能？ 你敢迟到吗？ 不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啊，清明期间啊，这个北京公交啊将开通10条踏青专线啊。为了满足大家这个节日踏青游玩的出行需求呢，公交集团啊将开通10条节假日专线，通往凤凰岭、八达岭、青龙峡、古北水镇、世界地热博览园、南海子公园、慕田峪等等这些景区。哎，那这些节假日公交专线呢都可以接驳市区交通枢纽或者地铁站，线路呢都使用空调车啊，将通过这个公交专用道和快速路直达景区。 那据说呢，这10条节假日的专线当中，去往东北部方向的3条专线都是由东直门外发车，分别往返青龙峡、古北水镇还有慕田峪长城。市区北部的3条专线分别是德胜门至八达岭、地铁北宫门至凤凰岭，还有地铁天通苑北至农业嘉年华。而去往西南部世界地热博览园的2条专线呢，分别是由地铁的高米店南站和地铁的西红门站发车。去往市区南部南海子公园的2条专线，分别是由地铁宋家庄站和地铁角门西站发车的。 哎，您记住了吗？提醒大家，这10条专线线路均为一站直达哈，中间是不会停的。票价呢，从5块到48块钱不等啊。部分线路使用这个定制公交电子车票，乘客呢可以享受优惠政策啊，持各类这个免票证件哈是无效的。是无效的啊，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油价又涨了，这个怎么说呢？ 哎，这个对于车主来说必须关心的一件事儿。 哎， 但是很多车主都说，前两天实际上我已经加完油了，听说要涨了哈， 囤了。 对，说92号的汽油涨了0.13元，也就是1毛3每升。昨天呢，成品油价格迎来了2018年的第3次上调啊。这次调价之后，北京地区89号的汽油调整为6.44元每升，92号的汽油调整为6.88元每升，95号的汽油调整为7.33元每升，0号的柴油调整为6.54元每升。 哦，那也就是说，这个以油箱容量50升的这个普通私家车来计算啊，车主们加满一箱油要多花6.5元左右啊。这个按市区百公里油耗7升到8升的车型来看呢，平均每行驶1000公里的费用增加了10块钱。而对于这个满载50吨的大型物流运输车辆而言呢，平均每行驶1000公里啊，这个燃油费增加了55块钱。所以啊，此次调价呢，私家车主和物流企业的燃油成本啊都有所增加。 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大家出行的计划和安排啊？ 这因为油价涨了，我今天不上班了。 那你坐在这儿怎么来的？坐地铁对不对？ 对，这个要公共交通出行啊。 那分析师也介绍了说，本轮油价上涨的原因是受到地缘政治还有美国原油库存意外下滑等等这样的消息啊。预计下一次调价的窗口是在4月12号24时开启。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爱青年计划啊。首先来关心一下娱乐，哎，娱乐怎么回事呢？就是北京国际电影节啊，北京展映的第二批影片呢，今天是要发布了啊，明天中午啊要开抢了，非常的火爆啊，每年都是。这个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3月28号中午的时候呢，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始抢票了啊。于是大家可以拼手速啊，拼到什么程度呢？7秒。比如说这个蝙蝠侠售罄啊是需要10秒。然后这个百年诞辰的这个伯格曼呢是售罄啊需要14秒啊，这个 X 战警呢也是14秒，侏罗纪公园25周年这个也是14秒啊，一瞬间这四个系列的400份套票啊全都被抢光了。 你觉得这是拼手速吗？ 那这是什么 网速吧？谁网速快谁先出来，哎，你没准 就抽 着 吧，也是有这可能哈。哇，这个也太难了吧，这我想看我连信儿还不知道呢，人就抢完了。我们看一下到今天啊，这个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的第二批这个影片单啊就要发布了，明天中午开始啊开售全部的影片了。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淘票票的 APP 上呢抢到北京国际电影节的电影票。小伙伴们加油了，不要像我这样哈，没反应过来票就没了。 另外要提醒大家，北京展映的活动将在4月6号到22号在北京地区32家电影机构和高等院校举行。学校的高校的朋友同学们也有福了， 有福利了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影《中邪》将于4月4号上映。这部电影呢是由马凯执导的伪纪录片的恐怖电影，伪纪录片型恐怖电影啊，包括这个董天文、何家、赵树达、文中学、贺圆圆等人哈，都是其中的主演了。 据说这部电影已经在2016年的 FIRST 青年电影展上映，讲述了两名大学生去农村拍摄有关算命题材的纪录片。跟随的被拍摄者来到了偏僻的山庄，发生了一系列的这样的故事啊。 哇， 在首映礼上，观众也是吓得各种。 各种尖叫， 此起彼伏的恐怖的氛围啊很好，影片代入感极强，神秘的这种民俗的元素以及对人性的这种探讨都对中国电影的恐怖片有着开拓性的价值。 哇，这说的我都有点想看了，虽然我这人很怂啊，我都不太敢看 啊这个关键是身边要有人陪着你去看，对不对？ 那行吧，好像也是一个理由。 看我 谁愿意陪我看电影 我请你看电影啊。应该挺刺激的。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心儿童健康啊，这个手足口病啊进入了流行季了啊。中国这个疾控中心啊就建议啊5岁以下的儿童要尽早的接种疫苗。那么从3月起呢，我国的手足口病疫情啊是逐步上升了，进入春夏季的流行季节。对此呢，医生建议啊，这个一定要接种这个手足口病的疫苗。 专家表示呢，说手足口病是一种儿童常见的传染病，近20年来主要在亚洲国家流行，包括中国、马来西亚还有日本等等。手足口病的发病人群主要是5岁以下的儿童，1至2岁的儿童发病的风险最高，主要的症状是有发热、口腔黏膜的疱疹或者是溃疡，还有手足臀等部位出现皮疹。 我们家长啊看到这个小孩有这些症状，一定要及早的去医院啊进行这个检查和治疗。那么目前呢，全球唯一可用的预防手足口病疫苗呢是我国自主研发的 EV71 这个疫苗。这个疫苗虽然不能预防所有的手足口病啊，但是将会显著的减少这个病的重症率和死亡率的发生。 所以就能了解到这个重疫苗的重要性哈，它可能重症和死亡都可以尽量的避免。专家表示呢，说 EV71 的疫苗适龄儿童为6个月到5岁的儿童，鼓励儿童在1岁前完成接种的程序。1岁以上的儿童是越早种越好。那么对于5岁以上的儿童和成人，多数已经通过这种自然感染获得了免疫，那一般也就不再推荐接种这个 EV71 的疫苗了。目前呢，疫苗尚属第二类疫苗，需要家长来自费自愿的选择接种。 那么其实除了这个接种疫苗之外呢，日常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预防这个病呢？首先啊，要注意这个手部的卫生啊，要经常用清水啊、洗手液或者是肥皂洗手，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呢，也要用这个手绢、纸巾来捂住口鼻，不要用手来接触啊。其次呢，儿童不要与其他人共用毛巾或者是其他个人物品，还要避免与患者啊这个密切的接触，比如说接吻啊、拥抱等等。那么家长呢要注意啊，经常要 清洁和消毒小朋友们常常接触的这些物品啊，比如说玩具啊、家具等等。那么手足口病的流行期间呢，也尽量不要带孩子参加一些集体的活动啊，谨防传染了。 天热了，春暖花开，大家可能出门的时间比较多，带着孩子啊，带着家里亲戚朋友什么出去玩的时间比较多啊，出门啊人多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了。 哎，要多注意。来，计划三，关心身边事儿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北京公众可以微信预约不动产登记。哎，这个怎么回事呢？从现在开始啊，北京不动产登记移动预约系统要上线运行了啊。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服务号北京市不动产登记预约不动产登记号源。不过要注意的是啊，目前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这四个区是暂时不能预约的啊。再说一遍啊，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这四个区不能预约。那么4月30号日前呢，会陆续的接入景区。 虽然我们也没有登记过吧， 虽然我们也没有不动产。 不过还是要了解一下，因为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移动预约系统开放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8点到23点，千万不要过时。每周一的8点呢，移动预约系统将发布下一周新的号源。现在总共有3类不动产登记业务可以实现移动的预约，分别是新房的新建房屋的买卖，存量房屋的买卖，抵押权首次登记。预约系统使用问题或者业务的咨询，大家可以打电话给房屋所在区的登记大厅来进行咨询。 哎，没错。那么最后呢，还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最高法啊，是目前发布了一份司法大数据要报，对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啊进行了大数据的解读。这个报告显示什么呢啊，听好了啊，在这个机动车交通发生事故的原因当中啊，排名前三为无证驾驶、酒后驾驶和开车玩手机啊，这三项。 哎呀，让人想不到啊。第一，无证驾驶，怎么可能嘛？ 你怎么会无证去驾驶呢？这个很难想象啊。 对呀、第二，酒后驾驶，这不应该，玩手机更不应该了。但是他竟然成为了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数据前三。 其实我觉得开车玩手机的人真的不少。 是。 大家也没有觉得有那么不安全。 如果现在啊有人在路上的话，您可以往旁边车窗望一望啊，看旁边有没有人在玩手机。 如果他在玩，你记得喊他一下， 对， 别玩了。 作为车里面的人，可能作为司机来说感觉没那么明显，说这个很危险啊， 对， 但感觉不明显。但是作为旁边车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感觉。 对， 尤其是那种开豪车的、开贵车的， 啊、对对对， 总开着反光镜，别撞上我， 远点、你可别玩了啊。这此外，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的路段也是较为集中的啊。其中发生在这个乡镇道路的比重是最高的，占到了89.01%啊。另外，这个高发的国道有318国道、210国道，还有108国道。那么高速公路呢，是有沪渝高速、京港澳高速和京昆高速等等。那么在此呢，也要提醒大家了，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要遵守交通规则，对自己对他人啊都要负责。哎，说到这儿呢，我们下面来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怎么样呢？ 中风吹送到远方的美梦，回不去思念在祈求和歌颂，到下了心还会痛，看天边的星光，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听声音颤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沙砾水土飞扬，暗箭穿 想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三载晚风啊，无尽的伤痛，看来回忆已在心中。而梦如幻，星光仍璀璨，来去无恙，寻回 言说，继续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青年说啊，我是青年曼宁。 嗨，大家好，我是青年高歌。 哎，那么我们节目呢到了8:20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连线一位我们固定的连线嘉宾了，对不对呢？哎，我们现在要尝试接通他了。哎，已经接通了，今天呢我们的连线嘉宾是苏荣。苏荣你好。 Hello 你好。 今天想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高级定制衬衫中应该具备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元素吧。那么一件好的衬衫它不仅仅是这个面料精良，然后也有很多中间也有很多繁复的工艺。那么当我们买到一件将近10,000元的这样的衬衫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它到底贵在哪里啊。今天讲的第一个是意式穗褶。意式穗褶就是在高级定制工中我们会看见它的背后，然后就是肩部或者是袖子处啊，都会有一些很立体的小穗褶。那么它的好处就是在我们比如说开车的时候，或者将手臂放在这个桌面上的时候呢，能够背后没有束缚感。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图片啊。 好。 对，就是这种穗褶。 明白，就是在背后和袖子的这些地方。 对对对，在背后啊、袖子还有肩部位置会有这样的工艺。那么它能够给这个关节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并且也很好看。 有时候穿衬衫的时候会感觉这个衬衫到处都是褶的哈、尤其是背后啊、这些需要弯曲的地方，它先给你做好一个褶。我就想起有一个箱子，你记不记得？ 什么？ 就是那个箱子品牌，就是箱子，你机场托运的时候都会摔它，把它摔得瘪的各种形状。然后现在最流行那个箱子，就是箱子提前已经给你摔好了，你去买新的时候它就是瘪的，然后它就不牵扯这个问题了。你使它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心疼的情况出现。 这个思路好像有点奇特。 对，这个衬衫不也是一个意思吗？是吧？我特想问一下，这个有褶的这种衬衫是只有女生有呢，还是说男生也有啊？ 男生也有，因为它这个是高级定制衬衫中比较主要的是针对男性。 哦，那就是说这样的设计还是对。 但是呢，这个它因为只能手工，所以我们在一般的成衣品牌和这个就一般的成衣品牌中，我们是看不到这项工艺的。 也许也就是只有手工定制的制作的才有这一个工艺，是吗？ 对对对。 那它制作工艺怎么样？很复杂吗？会？ 对，相对来说会比较复杂一些。 好。 第二个呢，我们就说是扣子啊，深海母背扣。深海母背扣就是一般我们这个纽扣呢，也是判断一件衬衫的就是好不好的一个重要的 关键的一个元素。 嗯， 那么一般我们看到普通的扣子，就是普通衬衫上的扣子都是树脂啊或者塑料啊，当然也有合背扣啊这一类的。 嗯， 那么一个优质的扣子呢，它必须要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必须是天然材质，光泽感很强，然后硬也很坚硬。那它的坚硬程度就是我们知道缝纫机针啊，缝纫机针很粗，它能将缝纫机针折断。 哦， 所以对它是非常的坚硬。 要这么高的硬度吗？ 对，非常非常坚硬。 嗯， 这个就是深海白母杯扣。 嗯， 然后这是深海黑母杯扣。 嗯， 就是一白色一黑色，对吧？母杯的那种颜色， 一个白色一个黑色。 嗯， 对，就是光泽感非常的好 啊。哎，我特想问一下，就像这样白色母杯扣我们怎么样搭衣服呢？ 我有点听不清。 就是像这样的白色母杯扣我们要怎么样来搭衣服呢？ 它不是搭衣服，它是这个在衬衫上，你可以看到它的光泽感。其实它的颜色，就是如果说你，其实很多人也有可能会看不出来啊，你看不出来。你看到一件衬衫，它的品质啊，整个的感觉非常好的时候，你看它的扣子的光泽感都会不一样。 啊，也就是都是细节了，其实是吗？ 对对，都是细节。 嗯，还有吗？其他的？ 还有就是手工珊瑚钉扣。因为我如果现在穿了衬衫的小伙伴可以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衬衣啊， 我 们一般的钉扣，对，衬衣上的钉扣一般都是二字钉扣或者是十字钉扣。 嗯， 对，但是珊瑚手工珊瑚钉扣呢，它是给你们看看图啊，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啊，就是非常非常牢固，而且很美观，很好看。 就是说它这个缝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 对。 嗯， 那么我们一般只能在这种顶级的衬衫里面才会见到这一项工艺。 嗯， 所以如果说身边的小伙伴想要这种扣子啊，可以过来找我缝。 找你缝这个扣子是吗？ 对对对。 嗯， 第四种呢是零底反衬。我们一般都知道这个衬衫里面有一层这种保护领子挺立的一个衬啊。 嗯，没错。 就是这一般我们看到领子衬它是贴皮肤这一面的。 嗯， 但是零底反衬呢它是贴在这一面的，所以当你搓这一块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零底反衬的这一面会比这一面厚。 哦 啊，对，但是这项工艺也是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在一般的成衣品牌或者是甚至是高定的这种衬衫中都是看不到这项工艺的，因为非常的复杂，他们都会不断的放弃这项工艺。 哇，所以这个就是一些高定的衣服独有的一些特点。 对对对。 嗯， 还有就是过肩八字拼接。知道衬衫它有一块这一面我们都叫过肩。那么过肩八字拼接就是在它的这个肩胛骨中间啊，它有一道线，然后这道线呢就能够让这个当你穿上这件衬衫的时候能够非常贴合，因为我们的肩都是高低不一样的。 嗯， 当你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呢，它能够非常贴合你的这个肩型，然后线条也非常的流畅。 哎，那我特想问一下，刚才介绍了很多细节哈，如果说没有这些细节的衬衫它卖得很贵，是不是我们就不能买了？ 也不是，但是这个有些人是好这个，就是有一些是品牌价值存在里面，所以它的价格会相对高一些。 嗯，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说你有幸能买到，可能如果你运气好，也有可能你5000块钱就能买到一件。 嗯， 就是具备某些工艺的这个可能性啊。 嗯， 并不是说所有的我刚才说的所有细节都会具备在这一件衬衫里面。 好好，谢谢苏蓉。由于我们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儿好吗？ 好的。 哎，好好，拜拜。 拜拜。 好，那我们的节目继续啊，一会儿马上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收听今天的节目。 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 FM98.2 AM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青年说，继续说。 好，青年说，继续说哈，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新闻，到了奇葩青年有话说环节了啊。我们今天这个奇葩青年有什么话要说呢？哎，网友啊，大黑猫他说，最近啊，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特别让人感动。视频中呢，一名小学生在夜间的山路上骑自行车，一名司机呢开着灯为他照明。快到路尽头的时候呢，小孩子突然下车啊，弯腰鞠躬感谢司机。啊，网友们纷纷表示啊，这个太戳泪点了啊。有网友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啊，能够温暖这个世界，不要有那么多的这个怀疑和心机啊。 嗯，其实这件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之前有一个网上的视频也是，很多网友看到以后说，哎呀，这个也是。一个小姑娘，那个小姑娘很懂礼貌啊，就是一个司机停在人行道给她让路，然后小姑娘走过人行道之后回过头朝这个司机深深的鞠了一躬。 哇，很感人的一幕啊， 对， 希望能够多多出现啊。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习以为常，就是本来机动车让行人这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事儿， 没错。 但是呢，换位思考的话，我觉得行人不应该把它当做一个理所应当的事儿，对吧？ 还是要表达一下， 还是要表达一下的。就像现在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啊，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比方说你帮某个人开了门，按道理呢，你觉得这件事儿也是该做的，尤其是男士为女士去开门， 没错， 或者为带着小朋友的家庭去开门，那对方说一句谢谢，我觉得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就是中国人对于这个谢谢这个词 难以启齿吗？ 开口的那个方式吧，有一些不情愿，就是你给他开了门，他说很小声说谢谢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这么表达谢意，你不如不说，你不说，然后大家过去也就算了，你谢嘛，你就大声的说出来，真诚一点嘛，我也为你开门了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啊，这就是今天早上我遇到的一件事儿， 是吧？哎，有爱要大胆说出来啊，是吧？ 对， 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在飞机上，你有在飞机或者机场上，你有什么样的奇遇？其实我就遇到过一个奇遇，是我在应该是飞纽约的那个飞机上面，然后那个当时啊是一个说中文的空姐，然后她说。我们飞机上呢有一只橘色的小猫跑到了厨房里，是谁的小猫呢？请大家来认领一下。 哦， 就飞机上难道还有猫还可以在客舱里吗？ 啊， 我是第一次听说。 是啊，后来怎么？ 后来没有人认领。后来他就一直说，到底是谁的橘色小猫呢？ 还是橘色的？ 对对对，特别的可爱，听起来。但是后来我没有看到这只猫，可能是后来有人到厨房里面去认领了吧。 啊， 我觉得特别搞笑。 哎呀，我以为谁出现了幻觉。 那好像还真没有。这空姐其实说的时候也特别开心，感觉自己萌萌哒，就是。 哎，说到 遇到的最奇怪的一件事儿啊、嗯、我曾经在飞机上也遇到过一件特别奇怪的 事 儿。你知道小时候啊、 嗯、 小时候当我还很年少的时候，嗯，大概 30多岁吧， 七八岁的时候、 嗯、 然后有一次坐飞机， 嗯， 空姐特别喜欢我，你知道吗、嗯、那会儿特别可爱， 颜值高， 那个时候颜值还挺高的，现在越长越呲了。然后空姐就叫我说，哎，来小朋友，我给你拿个吃的、 嗯、 我说好，因为那个空姐的服务的位置在驾驶舱的后面 啊， 有一个空间，然后他给我拿了很多吃的，然后跟我说说，哎，你想不想看一看驾驶室呢？这个时候飞机正飞在天上， 嗯， 然后我说想啊，然后空姐就打开了门说，你不要说话哦，打开门我给你看一眼，然后当时推开门给我看了一眼驾驶室里面正在飞行的飞机， 哇， 然后透过前面的玻璃看到了特别漂亮的天空，然后我觉得哇，那个视角好不一样。七岁你知道吗？ 七岁你就这样的待遇了？ 现在我都快37了， 还是因为长得好看。 我跟你说，记忆犹新的一生当中的记忆回忆， 很震撼，是不是？ 嗯，我去机场找了好几回那个空姐，没记名字。 可能是不是因为你长大了，她认不出来你了？ 但是据说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因为那个舱门不会打开让你去看的， 对对对，是管得非常的严了啊、嗯。之前呢，我也在我在飞机上遇到过求婚的。 哦，真的？谁呀、啊？谁像？哦，戴着戒指戴了。 不是向我求婚了。是这样的，是可能啊，就我们那个飞机呢那天有一点晚点，然后这个人呢可能他是一定要在某一个时刻求婚，他可能是想到目的地然后再求婚、 嗯、 结果那飞机晚点了，就那一个时刻他到不了目的地了，然后他就跟那个空姐啊什么空乘人员，他就开始就是策划这个事儿，说我要求婚，我能不能在飞机上求婚，我一定要这一刻求婚，求求你们快帮我。然后呢那一个航班的这个乘务人员非常的好，他们就答应了。 真的答应了、 啊、他们答应了，他们还从这个客舱里面拿了香槟、嗯、然后还有花，他们都是有预备好的，然后就在客舱里面，然后突然就有这个空乘的声音说，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朋友啊想一个他的女朋友要求婚了，然后我们要送上他的祝福什么吧。当时整个客舱里面都沸腾了，但是大家还是就是欢呼啊鼓掌啊各种，我觉得那一个画面其实很感动，我觉得反而比到了目的地再求婚要更有新意的。 嗯， 他女朋友肯定没想到。 这个朋友是不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算过时 辰。一定要算这个八字儿。 哎，我特想采访采访你，作为女生哈、啊 嗯、 你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你什么感觉？会不会觉得就是想我未来也有这么浪漫的一个，或者说这么与众不同的一个？ 会想 啊当然会想的、啊、就 好俗、 啊、什么第一是很感动啊，就觉得哇怎么会这么浪漫这么好，然后第二马上下一秒就会想，哎，那我呢我被求婚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就开始展开一系列的幻想，一直到这个到达目的地。 好吧，就今天这期节目播完以后你看吧，飞机上都热闹。 是吗？嗯，对，大家是不是以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点呢，在飞机上面啊想要来释放一下啊。 嗯，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吧。 嗯，欢迎大家互动。怎么互动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是要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号，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留言互动。那么第二个关注的方式呢，就是搜索花椒里面的活力982这个直播的房间，也可以实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啦。哎，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我们的新闻啊，奇葩青年有话说第二条，00后眼中的80后和90后是什么样的。 嗯，先来说说你属于哪一个时间段呢？ 我属于90后啊。 真的假的？ 你是60后吧。 嗯，我是这个前一个时间段的80后的啊。 嗯， 来看他们眼中的我们到底是怎么样的。 什么样的呢？这个网友啊张璇他说，最近啊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 嗯、 是对00后的街头采访，让他们谈谈80后90后是什么样的。本来有不少人觉得啊这个80后嘛正值事业发展的上升期啊， 没错， 90后呢也是初入职场的新生儿、 嗯、 是令人羡慕的年龄啊。可是在00后的口中是什么样的呢？啊，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啊。 嗯， 这个有不少网友表示啊，看完了以后感觉心里沉甸甸的。来，我们来进行一个对话吧。 好， 我来问啊。 嗯， 这个80后90后多大年纪啦？ 嗯，我演00后是吗？ 对对对，你是00后啊。 嗯，面对这个问题，00后回答说了，90后20多岁。哎，80后不是50多岁了吗？啊，就是80多岁，不是50多岁就80多岁。还有小男生直接就喊80后90后，哎，大爷大妈， 哎呦、 嗯、 太扎心了啊、 嗯、 这更夸张的是啊，在一个小女孩口中啊， 80后成了爷爷奶奶，比大爷大妈还夸张啊！这样许多80后表示真的啊，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啊，揍你小屁股啊！ 对啊，我跟你说，现在80后都晚婚，现在你叫我爷爷奶奶，我还没结婚呢。 哎呦，还有第二个问题啊，这个80后、90后还能过儿童节吗？ 当然。00后的小伙伴们说，我们自己早不过六一儿童节了，人家都12岁了好吗？ 啊！ 还有的小男孩说了，说你们可以去过38妇女节、母亲节、父亲节啊。还有个小男孩说了句暖心的话，他说有童心就可以。 对啊，有童心就可以，人80多岁的人还有童心， 就是已经没童样了嘛，说我们 好扎心啊。第三个问题啊，80后和90后有什么特点呀？ 什么特点呀？ 嗯， 有人说了，80后90后不成熟、 啊、 幼稚，天天熬夜，古板、啊、我觉得套用我身上啊、 嗯、 一样都没有， 这是吧？ 嗯， 就是成熟，嗯，不幼稚， 对， 不熬夜， 早睡，美容觉， 对对 对, 对, 对，谁昨天好像一点多睡了来着？ 上班那是因为。 哎，还有一个小朋友啊，耿直的问啊，哎，这脱发算不算啊？他说他姐姐脱发都堵到的那个下水道了啊！不少网友看到这表示好心疼他姐姐啊，被出卖了，发际线越来越高啊。 嗯，但是呢，80后、90后我们也是有优点的，对不对？ 对呀。 啊，其实自认为我们的优点还是很多的啊。 但是这个00后啊，绞尽脑汁哈、啊，他挤出了几个词儿，比如说、嗯、做事谨慎， 嗯， 有活力， 嗯， 还有人说长得好看。 哎，这个是。 对，我们80后90后就是长得好看。 嗯，这个看颜值的世界我们还是很受欢迎的啊。嗯、 对，那么这个00后有什么特点呢、嗯、哎，这个有人说啊，这个他们怎么评价自己啊，说这个唱歌厉害，跳舞厉害，样样都厉害。还有人说没有缺点。 嗯，没有缺点就是最大的缺点。 怎么这么自信呢、啊嗯、我们有没有这个00后的听众啊，来过来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来这个、嗯、这个。嗯， PK一下， 辩论两句啊。 行，你们00跟90的辩论，我们80就撤了啊。 你 们我 们 都成爷爷奶奶了。 爷爷奶奶边边坐啊。来，我们看到这个视频啊，引发了这个网友们爆炸性的评论啊。有网友说啊，这位说80后、90后是爷爷奶奶小朋友啊，你父母应该是70后吧？那是不是这个太奶奶辈儿啊？ 啊，对，这还真是有道理啊。嗯，还有网友说了说，我是一个90后的老师， 哎， 看来我数学作业布置的太少了。我以后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报复心理啊就产生了，由此就产生了啊。说到这儿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特点啊，我们80后90后啊、 嗯、 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挣的比你00后多啊。是不是啊， 炫富是吧？ 对对对。下面到这儿呢，我们应该听一首歌啊，叫做我挣的居然比你多啊，来听一下。 1234我想要直升机，却只能叠飞机。我想去意大利，却在北京郊区。我想要吃鲍鱼，却只能吃炒饼。我想要想要要要长得帅也没用，感觉在外太空，会写歌也没用。哎呀头好痛， 我不慌不忙走路带风，表情呆萌，你嘲笑我，你算哪根葱？你算哪根葱？你算哪根葱？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不错哟，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跟着我的节奏，三等怎么了？却只能穿阿迪，我想要想要要要，长得帅也没用， 要惊呆吗？你嘲笑我，你算哪根葱？你算哪根葱？你算哪根葱？节奏，算了的，怎么了？ 说 好，欢迎回来，青年说继续说啊，时间来到了8:47。哎，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要尝试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另一位连线嘉宾孙金辉啊，我们看他哎接不接我的视频。今天呢 会不接吗？ 应该不会吧，还已经接起来了啊。 哦， 哎，来，金辉你好。 主持人你好。 哎，今天想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 今天我想给大家聊一下关于南昌大学考研复试的一些事情。 南昌大学考研复试，请讲啊。 啊，行，好的。青年说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叫孙金辉，是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2017级研究生。今天南昌的天气格外晴朗，我也超喜爱南昌的春天。然而外3月份、4月份也是全国高校，考研工作录取的展开，所以说我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加过2次考研的我，并且从初试的最后一名到最后录取的最后一名，我心里有太多心得，要在这里给我参加南昌大学复试的学弟学妹进行分享，也希望各位，然后做好上车的准备。然后昨天上午我路过研究生院。看到我们研究生院门口，有成群成群的考生们在交材料，仿佛又把我拉回到了一年之前，考研复试的那一天。我刚来南昌，从宾馆打出租车要去学校的时候，本来是15分钟的路程啊，司机他给我绕了半个小时。 跟你绕路了是吗？ 对，这都无所谓。其实绕路的时候，在其他地方我也遇见过。最可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嘛，我肯定一直说普通话，这边的司机哎呀一直说南昌话，我一句都听不懂。 你听不懂，你很着急。 对，才赶时间，我就索性我也不坐了，赶紧我就盯着辆那个快车。所以说还建议大家干嘛呢，就是说出门考试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最好哎呀，因为现在我一些同学在南昌打宿舍的话好多都被坑了， 如果说咱被坑点钱就算了，如果说耽误你考试，那真的是一点都不值得。所以说建议大家吧，最好用正规的打车软件来打车，然后别影响自己的正常出行。 也就是说第一点，时间我们要规划好，对吧？ 对，时间要规划好。第二个就是说，还是最好用打正规打车软件，这样的话他司机他不会给你绕路。这个打那个跟 A 的司机可能素质比较高，他可能会讲普通话，要普通的司机的话，真的给你讲南方话你也听不懂，你也没办法。 好，第二点呢？ 第二点我跟大家说一下南方的天气吧。我们小时候在课本中常说吧，夏天就像婴儿的脸，然后时而 说变就变了啊。 对，时而乌云密布。我想说南方的天气就像是一直长不大的婴儿呗，他永远保持着变化莫测的神秘感。所以说建议大家不要完全相信天气预报，出门的时候最好带把雨伞。大家呗，这三天左右的辐射，准备2到3套衣服即可。 好，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住宿。上年的时候，由于我不算了解这个南昌大学附近作为宾馆的情况，也是因为我下手比较慢，还订了一个不算好的商务宾馆。我订的这个商务宾馆，它在居民楼里，楼中还有足疗按摩，走廊灰暗的，环境吵的，无论怎样，哎呀，就想着考研嘛，我都忍过去了。 影响了你的复习了吗？ 怎么说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吧。就是你只要克服的话问题也不大，因为当时我们考研复试完之后，我都提前就是回宾馆要去学习，但是那个我们那个我住的宾馆的那个灯光比较暗，我专门买了个台灯嘛，就是说进行复习吧。所以我克服过去了。所以说建议大家吧，最好提前联系一下咱们那个南大的学长学姐吧，让他们给你推荐那个住宿的宾馆，实在不行还是去住像汉庭、如家等这样的正规酒店。 还有呢，其他的建议有吗？ 女生最好是和咱就是说你自跟自己的朋友呗住在一起， 出于安全考虑啊。 对， 还有吗？其他的 还有呢，就是说来到南昌吃是必不可少的。上年我们学校的食堂卖菜品非常丰富，你即使没有饭卡你也可以用支付宝进行支付 啊。 考试时间 你给不少商家打了广告，你知道没给我们广告费啊。 可以收广告费，我们南方就是大学的食堂，欢迎大家过来品尝啊。然后我就不给大家免费提供吃了，欢迎大家常来品尝一下。然后考试时间吧比较紧张嘛，建议大家吧还是去学校的餐厅吃饭，比如这里有那个碗饭汤、饭粉等，都是南方的特色。最好要避开那最好要避开那个吃饭的高峰时期吧。对于不能吃辣的同学来说，点餐的时候请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因为作为一个山东汉子的我是受不了南昌那边的辣味， 被辣到了你。 对，特别辣呀，他们这边做饭。然后临走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带点南昌的特产吧，回学校或者回到家里面与朋友家人进行分享。临近最后的话，我要给我就是说参加南昌大学考研复试的学弟学妹们来一点干货。刚才只不过讲了一些大方面的意思 啊。你干货才来呀、你这个进入主题有点晚啊。 好东西要留到最后。行，然后去校医院的时候咱们就是说每个学校在复试的时候都要进行体检。然后那就建议大家干嘛呢，去校医院体检的时候一定要空腹提前去。你只有提前去的话，你才能够把那个排队的时间节省出来，可以去集中时间或精力去复习专业课。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干嘛呢，最近有好多英语比较差的同学就是说问我，哎学长，英语口语怎么破啊？我简单的给他回复了几个字啊，到时候你去面试的时候你只要开口说English，那个老师保证能给你30分，能让你及格。所以说大家对英语的话就不用担心，只要开口说应该问题不大。第三个是就是说干嘛呢，复试的时候着装嘛别太夸张，干净整洁即可，女生嘛请拒绝化浓妆。 还有吗？ 第四点的话还有最后一点啊，就是说复试之前嘛最好去中国知网或是学院的一些网站上了解一下咱们导师的相关信息。如果说在复试的时候你碰见你老师了，哎，你能叫他的名字，这肯定会给你增加印象分。因为嘛去年我就是这么干的，所以说我也很幸运的成为录取的最后一名啊。最后吧，作为2017级的研究生学长，祝各位参加考研复试的学弟学妹 能够享好，能够享受着大好春光，同时也能够收获硕果吧。期待今年9月份能在南方大学的香樟树下与大家相遇。以上就是来自南方大学的全部报道了。 嗯，好，谢谢金辉，谢谢你的连线，好，拜拜。 哎呀，这一个连线多少人躺枪啊就从出租司机到酒店老板，一直到我觉得最惨的就是那个天气预报员，你知道吗？天气预报不能信， 我做了什么 啊？这个工作多么不到位 我觉得考研啊真的是由于这个心理压力程比较大， 嗯， 所以呢他很多东西都会影响到他，然后这样的话他就会记得很清楚 啊！ 我这么压力大的情况下，你居然开车给我绕路，是不是？ 大家选择性听取嘛，也许都听了，您就是考入这个大学的最后一名；没都听，也许变成第一名了。 哎，所以这个啊，还是要当时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 嗯、 这样呢才能够发挥出这个最佳的成绩啊。嗯、我们下面呢来继续关注新闻啊，看来靠谱青年呢有一条新闻怎么说呢？昨天上午啊，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草案，今天的靠谱青年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份草案里面的立法亮点，哪些和我们有关系？ 嗯，亮点一呢，就是建立电动自行车销售目录的公示制度。 嗯、 为了方便市民购买使用合标的电动车，北京市将公示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产品的销售目录，对目录里的电动自行车市民可以放心的来购买了。草案呢还要求销售企业要公示自己销售的车辆是不是符合国家的标准和有没有被列入到本市的公示目录，并且向购买人承诺，如果说因为不符合国家的标准而不能办理登记，会为购买人办理退换货。 哦，这样子啊， 嗯， 所以这个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要对这个销售者啊实行这个实名登记啊，明确销售责任，并且采取措施啊，要确保平台销售的电动自行车要符合国家标准啦。 嗯， 哎，这第二点是什么呢？ 对，刚才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过渡期后超标的电动自行车不能上路了。 过渡期后啊、 哎、 这个为了方便市民办理登记啊，草案规定本市对公示目录内的电动自行车啊推行这个代牌销售，销售者销售电动车的时候呢就可以当场为这个购买人办理登记了。另外对这个存量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呢要实行过渡期政策，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啊，在这个过渡的期间你可以用，但是过渡期过了以后呢就真的不能用了。 嗯，过渡期呢是3年。 嗯， 如果说您在这份草案发布之前就已经购买了电动自行车、 哎、 但是呢这个车又不符合国家标准的话怎么办呢？ 嗯， 就是有这个3年的过渡期，这些电动车将实行3年过渡期。过渡期之内您要是按照规定申请悬挂了临时的标志才可以上路行驶、 哎、 没有悬挂标志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啊予以收缴， 没收了、 就是、对，骑上街、嗯、这车就不归您了。过渡期满之后超标的电动车不能再上路行驶。 哎，这第三个亮点呢就明确了这个电动三轮和四轮机动车的属性啊。很多人就很好奇啊，这个电动的三轮车和四轮车它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呀、 啊、是啊，有的个儿还真是挺大的、 哦、还挺快呢、 嗯、还不走自行车道呢、 对啊，这份草案啊就明确了啊，这个摩托车啊动力驱动的三轮车四轮车啊都属于机动车啊，按照国家和本市机动车管理的相关规定来执行，也就是按这个机动车的规定来执行了。 嗯，所以就更明白了机动车非机动车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哎， 相信有了这样的规定以后呢，非机动车的管理会更加的规范。 嗯，而且啊这个提醒你啊，如果你购买了这个电动自行车啊不符合国家标准啊，一定要注意了哈，这个有3年的过渡期啊，如果这个3年的过渡期内啊要到区级公安机关这个管理部门去登记啊，取得本市的非机动车行驶证和号牌才可以在本市道路上行驶，这是最重要的一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好了，以上消息呢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澎湃新闻、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网易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悦和实习记者陈文新为您编辑的。好了，那么我们的时间到了8:59，接下来呢会邀请一位青年委员做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那么上一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啊，再给大家说一下，我是青年曼宁， 我是青年高歌，感谢大家的收听。 嗯，明天再见啦。 再见。 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9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ah!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哈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林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啊，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青年会客厅。今天同样有一位北京市的青联委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他就是北京市青联委员、西城区政协委员、西城青联副主席、城市复兴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田深深田总啊，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田总先来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听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田深深，早上好。 在这儿呢，我想先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透露一下啊，田总呢曾经有过一段非常出色的求学的经历。因为我们的受众呢可能都是很多的啊中学生朋友，包括大学生朋友啊，然后也会他们以不同的形式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他们现在目前的一个学习的经历，一个学习的情况。就不卖关子了啊，我就先直接跟大家预告一下啊，跟大家说一下，田总在大学的时候是清华的建筑系，对吧？ 啊，对。 后来呢又来到了加州伯克利大学啊，还继续学习建筑，然后后来又读了博士啊。其实在中学的时候也是北京市的一所高中的名校，北京四中。我想聊到这儿的话呢，我想先请田总跟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起码是在我个人看来，这样一个非常出色的求学经历，它是一个怎样的路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的，各位青年朋友大家好。其实这种过去的辉煌不应该说哈，但是到了这个青年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很多的朋友还是在学习求学的过程中哈。我是因为就是北京小学、北京四中看起来都是比较顺的哈，后来考上清华建筑系，然后去的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读的这个建筑学的硕士，选修了城市规划的。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很重要。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老师们有一次集中研究过我，就说为什么我学习好，就是学霸。后来怎么说，我学习刻苦吗？我不刻苦，我从来都不说晚上回家学习这种，然后都是去看国安了，或者去看画展 啊，球迷 啊，对，球迷，对，那时候去工体了。然后呢，我也不是那种说特别聪明，我反应其实比较慢，我不是那种马上就灵光乍现的人。后来他们老师说没办法，可能他是北京小学基础好吧。后来我自己分析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应该是找学习方法，就无论学习和工作哈，这些年我自己的一些经验，因为我自己也不断转换的角色，就是你要融会贯通，什么事要琢磨透，所以这点我特别感谢我父亲，因为那时候刚学认字的时候，他就教会我，比如我问他这个字念什么，是念关爱青年念什么，他从来不告诉我，就给了我一本那种最老的新华字典，就你自己去找方法去查，他告诉你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嘛，就是我自己来找方法，从很小的可能四五岁的时候学会用字典，到后来的逐渐学习工作，都是自己在探索，自己在琢磨，万事要琢磨透，所以这个可能是我的一个，如果说有经验能跟大家分享学习的话，可能是这样一个特色吧。 哦，就是您觉得自己总结的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包括就是父亲家庭给您带来的一些影响，就是爱琢磨，就要对要自己去探索。 对 啊，要去积极主动的去学习， 琢磨透，好多事得琢磨透， 好多事得琢磨透， 敷衍的对 啊。但是琢磨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是我们研究一项事物也好，还是学一项这个课程也好，其实我觉得琢磨还是就是研究，还是这个比较笼统的一种说法。您比方说可能我查字典是一种具体的方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很多同学们可以借助互联网，让我们可以去学习方方面面的知识。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当中还有没有您独特的一些小窍门，您比方说我特别擅长总结，比如说我爱记笔记，然后就类似的方法。 他们都说聪明人是会分类的， 会分类， 这个挺重要，就是首先信息量很大，我信息量比较大哈，就很多，其实他们说包括很多这种经济学家等等，他们信息量都非常大，所以我记得我看书一般都十本书摊开了一起看 啊， 绝对不会。对，我前两天在那个就发改委一个讲课，我还是做研究之前，我十本书一起看，你得获取不同，你比如我就要讲这个城市的一个规划复兴，那我哪本书里讲的都不一样，所以我要一起看，就大量的吸纳信息，然后我再归纳，就你说的分类之后我再总结。我记得我那时候给你讲个小例子吧。 好， 刚到那个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清华的建筑学的学士，同时我选修了英语的双学士，自认为英语还是很好的。然后到了，但是伯克利的第一堂课，我只听懂一个词，就是 Chicago 芝加哥，因为他讲的太快了，而且很多咱们学的中文的建筑历史都用英文讲，根本听不懂。当时老师就劝我说：“你别选这么复杂的课，因为可以换课，换课容易过，容易及格嘛。不要选这么复杂的，只听懂一个词，你肯定过不了。”我就记得我当时就给老师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然后我说：“我首先我觉得一个是我需要看很多书，我就那时候每天熬到两点看很多很多这样的书。另外就是我觉得如果能成事或者学习好，还是要坚决吧，就是自己要，就是说我很坚决跟老师说我要选这个两门课，我要学下来。所以后来还是两个都是 A 减 A 嘛，就是你一定要一个是努力，另外就吸纳大量的信息，还要给它抽离出来哪些你可以用，然后你还要就是要比较有一个很坚强的意志，就是说我要把这个坚持的学下来，支撑着我一口气支撑着把这个学下来。 那这全田总聊到这儿的时候啊，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某一个品牌，然后他可能有一句广告词叫做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然后我觉得这句广告语用在田总的身上好像似乎更合适啊，就田总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格。那么就是后来到了美国之后，我知道您然后是一直在学习建筑，然后后来考取了美国的叫做 注册建筑师、 对啊，据我的了解这个是难度非常大的。 对啊，难度对于美国人比较大，他们经常考十年，咱们这种比较应试教育出来的产物啊，还可以啊，开玩笑。 田总，您是想说对您来说又比较简单？ 没有，但反正我是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 对，这个也是找方法吧，就是你得跟你，因为我是一边工作一边考，在那个美国一个很大建筑事务所，就你工作中学到，你就可以体现到这个考试中，所以给他排的比较满，然后一边学一边考，一边学一边考，这样反而有一个互动。就跟我当年考托福，我就是没学就。当有机会去美国一个交换学生嘛，回来就考，因为那时候你的口语你的听力是最新鲜的， 对， 所以这种我觉得是也是一个就是在实践中让自己提升的一个过程吧。 就是美国注册建筑师这个这项考试在美国他的这个行业当中，这项考试或者说他的一个从业资格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它还是非常高的，像咱们中国的一级注册、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的整个这个体系是沿袭它那边，就九门考试，包括有大的设计，然后还有这个就是 material master 就是材料与做法，然后还有一系列的就是九门全方位，最难的是这个法律条文的， 哦，法律条文， 就法律是最难英文，你要知道你各种谈判中啊，建筑你要有合约有法律，这个是最难的，就九门考试，全方位的把你训练成一个专业建筑师，你就能在美国执业。因为作为一个职业建筑师，还是就跟法律的那个职业律师一样，还是比较难的。所以考取这个还是挺荣幸一件事。我当时其实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就是说我在美国上学，然后考了注册建筑师就回国。因为这就是个小故事，当时申请美国这个学校的时候都要写一个叫个人陈述嘛。 对， 我当时就说我是要肯定要回国的，我不是口号，因为我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盛世，然后我不想只做一个盛世仙境里的小爱丽丝，就爱丽丝梦游仙境嘛，我想做改变这个盛世的巨人。所以我觉得当时这句话可能也比较打动伯克利，或者我当时好多所学校都录取这些老师，就是说我要觉得改变这个盛世的这样一个巨人回来来改变它。所以我当时就考了注册建筑师，我就回国了。这样在国外待了4年多，不到5年的时间吧。 对，您回国的经历可能会更加的有故事，我们先放一放啊。就是据我了解的话，就是当初您选择这个上清华的建筑系，其实还是有一个小故事，包括跟家人可能也会产生一些有意见的分歧，但是最后您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那为什么会对建筑感兴趣呢？ 因为我从小就爱画画，我觉得好多小朋友可能都喜欢画画 啊， 就是都说在官园学画画，而且我很喜欢色彩，比如我看一个比如说咱们看一个莲花吧，叶子你看是绿的，我能看出很多很多种色彩，比如看一个白桦树的树皮，我也能看出很多色彩，所以从小就画水粉啊，油画呀，画出很多色彩，所以学了画画呢，但是呢我又学习成绩还不错，所以后来那个我就很想考建筑系嘛，当然可能我爸爸就觉得还挺好，但我母亲怕我很辛苦，所以后来我也是写了封长信给父母，这人就爱写长信，对，然后就打动他们。对，我父亲是很希望我能学这个的，但是我第二志愿报的是英文，第三志愿是想抢你的饭碗报的大众传媒 啊， 建筑系清华报了这三个专业的人还是应该史上没有的，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文科呀、表达呀、文艺这种，所以还是学了建筑最后。 最后学了建筑，但是一开始其实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就是我喜欢画画的话，我单纯的去做一个画家，或者说做一个艺术家。 对，我当时因为一直在画画，后来中间还去美院附中培训过，准备考美院附中嘛。然后小时候有一次画画，画了一个自己10年后的自己，就是在美院在当画家呢，就是我的一个愿望。但是后来去培训的时候，我发现我这个人可能不是那种特别艺术灵感特别爆发的那样人，发现很多那些小朋友们还是比我要更适合做艺术家，因为我是一个包括建筑师，其实也是建筑师，一个最好的建筑师都是偏执狂，因为刚才跟你聊过，我采访过很多世界级大师嘛，都是偏执狂，他就是艺术家也是偏执狂，梵高这样，高更他都是把这个事儿做得很极致。我这个人呢是比较关注社会，关注大家，比如现在做很就比较关注外面的这些想法，所以我做不了一个单独的艺术品，所以我能做其他的，比如建筑、城市这种稍微复杂的系统，我觉得更适合我，所以后来没有专门去创作一幅幅的画，但是当时还是对我很有帮助的，我觉得很多这些艺术的这些东西。 那其实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从小您的爱好这个画画呢，如果说转到职业的层面的话，那么在这个建筑行业这个产业链里头可能会成为一个设计师，但是您可能就是觉得我身体当中有更多的能量，然后我有更多的方面，然后我去挑战自己，或者说我想去实现的一些梦想，然后所以说最后也并没有单纯的去做这样一个设计师，然后就是包括您我们接下来可能会聊到的您回国之后的一些从业的经历。 对，我觉得你总结得很对，因为当时考美国注册建筑师的时候，他那时候不给你考试的内容，他给你好多书要阅读，那个时候就告诉你说整个建筑跟城市的产业链是个什么样子。我那时候就发现其实我要只是做个设计师，但会得罪很多设计师啊，大家对不起，这是对我自己的特征来说哈，其实我只单纯做个设计师，可能在产业链的最下游，我是一个这种设计的服务，再往上走，建筑设计往上走是城市规划，城市规划再往上走是土地价值的体现，比如土地开发，再往上走是政策制定来影响土地开发，所以这个产业链我当时就给定个目标，说希望趁年轻自己能走一圈，就是能了至少能了解一圈，这样我能更好的创作，哪怕我最后回去我就还是做个室内设计师呢，但其他的我都了解，对我未来最终去做一个终极的这样一个行业还是有帮助的，所以还是选择走这样一圈。 对，这个就像我前几天应该是也是和我们的一位青年委员，然后这个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其实就是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一句台词 啊，李云龙的台词叫做，哎，不是李云龙台词，那个他的好朋友孔杰的台词，那叫做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隅。 嗯，对， 是吧？可能大概是有一个这样的宏观的一个考虑。 对，其实你刚才还说我要对自己狠一点，其实不是，因为你随波逐流是非常容易的，大家就最简单的事儿我就去做了。但你坚持最难的那个，看起来是最难的，但你坚持过去之后，你发现你在另一个高台阶上，可能你的竞争对手也会少一点，或者你自己做的事的范围又宽了一点。 嗯， 所以确实是这样，同样一个意思吧。 嗯嗯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们，包括对很多的艺术门类，包括您从小的画画，包括建筑，包括书法，包括我们现在的很多影视啊，其实它都是属于这个传统的，在艺术学范围当中都是属于传统的艺术门类啊。就是建筑，我觉得是很特殊的一个艺术门类。就是我们可以画一张草图。啊，那它有很多的这个艺术性，但是呢，如果它仅仅是艺术性的话，那好像还不足以实现它的一个价值，它还有很强的实用性。啊，这个就那很简单，就是我们一座房子，那肯定是要装人的或者装东西的。但是如果这一个建筑放在城市当中的话，那可能它的承载意义可能会更多。 对，啊。其实建筑这个是个很复杂，现在没有一个终极的一个答案。 嗯， 像古罗马的这个建筑史书，有个维特鲁威，他就提出来建筑三要素嘛，坚固、实用、美观。然后我们的梁思成先生也提出来说，建筑师是艺术哲人，就是哲学，就是说又有哲学又是匠人，然后艺术哲匠这样一个方式。但是我之前不是做过一个节目嘛，深深对话，采访过很多建筑界诺贝尔奖得主，然后他们就普利斯特的奖得主，他们每个人对建筑都有不同的认可。但是我认为呢，建筑其实最重要的区别于其他艺术是它一个复杂的系统。我们有一个词叫胶圈，不是豆汁儿那胶圈，就是交汇交成圈。建筑最重要的是这个，它是一个复杂的艺术。比如我的梁柱一定要结合起来，它才能不塌。光一个草图就不叫建筑，它一定得实现。所以从一个图到一个实现的过程中，它是立体的、三维的，它有管线，它有表皮、立面，它还有空间感，包括光线，它其实在借助很多的东西。我记得我特别喜欢一个建筑，是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里面，是咱们鸟巢的设计者赫尔佐格设计的，叫金门的那个 The Young 就一个博物馆。它呢就是当金门公园有很多落叶树木，它就采用那个落叶树木的这种落叶的图案照下来之后，放大无数倍，印造建用铜板啊、穿孔各种印到建筑表皮。猛一看建筑可能就是一个铜板的表皮，但你仔细看，随着光的变化，它就特别神奇。它借助光，你走不同的角度，它的那个树叶的放大的图案就随着光的变化在变化。到夕阳的时候就特别美。所以建筑是一个有点像神奇，我不是说很热爱，多热爱才这么说，它很神奇，它能借助光，或者借助你今天心情好坏，你看到它的感觉就不一样。每个空间，像我们演播室里这个光的空间，暖色冷色能给你带来很多不同的感受。同时它也是一个城市中非常非常或者说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城市是我们息息相关每天生活的一个最大的复杂的容器，那建筑是它的组成部分，它又产生了很多的价值，有不同的功能，有公共建筑，有私宅，有各样各样的建筑。所以建筑是个特别有意思，可以为什么很多人终其一生在追求这个艺术或者这件事情，确实很有魅力。 听田总聊到这儿，我好像对建筑，然后我会听您聊完之后，然后我说一下我大概的感觉啊。它的可能建筑这门学科或者说这个行业的话，它是在我目前的感受来讲，就是它可能汇集了交叉了我觉得最多的知识理论的学科，然后呢它的如果说落地应用实践的话，可能又会把很多很多的行业会联系在一起。 对， 这样的一个 也不能说最多，因为我觉得咱们很多搞航天科技，我特别崇拜那些科学家，那可能是最多最伟大。但建筑它是不光是科技，它有科技信息化这些东西，它还有艺术，然后它还有历史，它还有哲学，它还有经济社会，它产生的价值，包括土地产生的价值，比如一个商场和一个厂房的产生价值不一样，或者一个但是文化，比如一个博物馆的产生的社会效益，所以是个非常复杂的，很有意思。我觉得大家可以多了解，包括可以看很多书，看很多电影来了解建筑，来了解城市。 那这样的话，既然那田总聊到这儿的话，如果说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聊到这儿的话，那不妨就是先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给他们推荐两本书，或者说推荐两部电影，如果让他们如果今天听了我们的节目的话，对建筑如果感兴趣的话，这样的话 太多了哈，就是纯相关于建筑，我觉得有一个美国建筑大师叫建筑师哲，就哲人的哲，叫路易康，那他的私生子 在耶鲁上拍电影，拍了一部叫My Architect， 我的建筑师 啊， 对，大家可以搜一下，就是专门讲他父亲的一生。 嗯， 因为他的建筑是非常有特色，他从古罗马吸取了很多。 嗯， 这个我觉得可以看。然后呢，还有很多关于城市和建筑，那大家有可能都看过《午夜巴黎》。 嗯， 就里面像一个巴黎风光片一样，把巴黎很多都《午夜巴塞罗那》，这都是 Woody Allen 的一些片子，还有费里尼的一些片子，其实里面很有很多建筑的哲意在里面。 嗯 嗯，太多太多了，这些，我觉得不光是建筑吧，很多这些关于艺术的、关于城市的、关于光的等等的，其实都对了解建筑都有帮助。很多电影里的场景都是从一个建筑场景开始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看看电影吧。 对，没错。嗯，刚才我们聊到就是啊，田总的这个求学经历，然后完成之后呢，然后是回到国内啊，就这个时候已经是您准备大展拳脚，开始去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这个阶段了。 对对 啊，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也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当时不是说就是考了注册建筑师就要回国嘛，就先回国。 嗯， 后来也是往产业链上游走，想学房地产，所以先去的 SOHO 中国。 嗯， 当时也是负责了北京 CBD 的一些重点楼盘城市综合体，挺有意思的开发。这个最有意思的经历是，这些设计师都是世界建筑大师，所以有机会可以一边作为他们的小甲方，一边学一边做这些，比如光华路 SOHO 二是跟德国 GMP 这个最大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他们就是咱们国家博物馆的这个设计师。 嗯， 过程中学到很多，德国人是太精良的一个，他们就是对事情的要求每根线都要对上，然后每一个杆件都要是最精致的，就是学了很多很多东西。 嗯嗯嗯。 那么后来呢，就是又去的北京万科做总建筑师，但是万科想发展商业地产嘛，也是做了一些其实国贸桥东南角那个万科大都会，当时是我来操盘负责的，就是一个旧楼的完全改造。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对这种旧城改造啊，旧环境的改造感兴趣。 嗯， 所以后来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就是这个城市复兴，就是说因为咱们现在城市呢已经进入了一个建成区很多，尤其咱们北京等等，所以怎么把建成区变得更加有活力，更加美。 嗯， 更加好，所以在做这一套的这些事情，每天还是挺热爱的吧，觉得。 嗯嗯，那其实就是无论是旧城改造，还是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我们翻新移动的大楼，其实这个都是包含在这个城市复兴的这个概念当中的， 对 吗？ 其实城市这个有很多概念。 嗯， 就是我花点时间稍微讲两句。 好， 对， 来，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城市呢，其实面临的一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一个快速发展时期。 嗯， 高速发展。习总书记总是说，咱们最近是从高速发展变成了一个要高质量发展嘛。 对， 之前快速高速发展，所以咱们有些城市呢，就是城市化巨快，非常快，之后呢产生了比如说咱们可以看到产业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结构性老化，那么这空间的物质性老化，很多楼都旧了，环境路面也破损了，包括人口的老化跟变迁，所以这些问题其实不是咱们所独有的，这些问题在现在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当年100多年前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大速发展的这些伦敦、纽约、芝加哥都发生过。 嗯， 因为比如当时伦敦特别的密集的时候，发生过连续300多年的鼠疫，非常恐怖。 哦， 然后还发生过雾都，就一下死1.2万人的这种雾霾情况。那芝加哥是发生过芝加哥大火，一下烧掉了8平方公里，就是都是城市化特别快造成的这样一些问题。但是因为当时面临这些问题呢，这个各国政府开始找到不同的手段，比如城市美化运动，然后这个花园城市，你可以都听过英国的新城运动，然后城市更新运动，到后来新都市主义，其实这些就是现代城市规划学和刚才讲建筑，这些就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过快倒逼出来的一些手段，这些手段就是现代规划学科的诞生，所以就是产生这些规划学科。所以我说的这个，我近些年提的这个城市复兴呢，其实也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就是说我们不光是旧城改造这些建筑的表皮，就是这种雕梁画栋的样子，而它要复兴它里面的这个业态，比如说是公共服务设施也好，是老百姓的生活需求也好，还是说新的文化内容，还是说新的高精尖的产业，等于要产城融合的这样做，所以这个叫城市复兴。这可能有点专业哈，但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了解。 嗯， 就是我们每个人城市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就老说我的城市我的做主，或者我的胡同我做主，就是你要对你自己所在的地方，因为咱们中国可能对公共空间的意识没有那么强，我觉得要逐渐的提升，就是说城市是你的，公共空间也是你的，你可以提出很多你的判断，你的想法，比如一幅画我可以品头论足，那这个城市或者这个胡同那条街你也可以品头论足，有很多，现在有很多这种 民生工程、民意立项、收集民意的这样一些方式。其实我们对城市可以逐渐的感兴趣，了解怎么把它变得更好。其实城市复兴就是怎么让它在自我更新中变得更好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老说，就是叫我提的一个概念，他们都觉得挺好，叫城市减脂增肌。 城市 减脂肪， 减脂肪增肌肉。 我是一个长期在希望减肥，然后这个一个过程中，因为女生都是这样嘛，所以这个科学减肥法就是先减脂肪，甩掉脂肪才能增肌嘛，增肌肉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城市也是，所以现在咱们很多的城市，比如说脏乱差的一些东西，咱们要给它减掉。 减掉。 对，然后咱们要提升，比如说高品质的生活呀，很多很好玩的这些内容啊，然后很多很有 绿化。 对呀，对呀，就是等于就是城市减脂增肌。其实城市复兴就是简单的就是减脂增肌的过程。 那先其实听田总刚才聊到，其实对于我们的现在很多就对于我们百姓来讲，其实大家最简单的可能就比方说，我觉得我的这个胡同，我觉得我的这个街区可能垃圾桶少，然后我觉得可能如厕不方便，这个可能是大家一个最最常识啊，老百姓最基本的一个意识，就是目前大家这种意识也都在提高嘛，对于城市的参与，然后大家的这种意见，包括大家的想法上的一些提高， 对， 也会都在提高。 对，其实我最近也是做了一个体验馆，就是街区的体验馆，也是免费让大家进来，就马上就开放，也欢迎大家来做个广告哈。 对，您可以说在具体什么位置？ 对，在这个西城区的长春街上。然后呢，这个体验馆也是，主要就结合你刚才说的，就大家进来可以收集民意，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你对于这个街道这个区，你希望这个地方是多几个公厕，还是多几个买菜的？ 对， 因为我之前在做城市复兴的时候，也是东西城啊，也都做了很多项目。当时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西城做的一个上果胡同那边，就是它就是公厕后面有个区域，原来是乱堆乱放，但是我去一般很多设计师喜欢把自己的设计强加给别人，就弄得特别酷就完了。但我去调研的时候，跟我团队发现，很多老大爷们喜欢在那儿，虽然他在公厕后头，但因为有太阳，都喜欢那儿下棋。那我就想，我们给他都弄得特别酷之后，干干净净没给他下棋的地儿，他还得堆沙发，还得堆纸壳本下棋。因为我老说你不要老说老百姓在胡同里乱堆东西，因为那是他们的需要。为什么弄个破沙发？老大爷需要晒太阳。为什么弄个纸箱？因为他需要打牌。就你给他提供了，你就不会嫌他乱了。所以我那个整个防腐木搭了一个这样一个棋牌在后面，然后把公厕那儿弄了一个镜面的不锈钢，然后弄了一个草坪，这样就像个秘密的花园一样。所以你现在如果去的话，比如现在天儿，那天还雾霾天的，就是不管空气好不好，你去看好多大爷们在打牌，特别开心。就是这种，就是你要跟众群众的需求来去做很多事情。包括旁边一个院儿也是，原来也是有很多违建哈，整治之后建了一个花坛。后来老奶奶就拉着我说，你看这花坛这个位置是我们唯一能晒到太阳的一个位置，建了花坛我们就晒不了太阳了。后来我给它改造之后，原来的花坛弄了一溜座椅，你现在去就是经常拄着拐棍的老爷爷老奶奶的去那儿晒太阳，因为他知道他长期在那儿生活，他知道那块适合做座椅，不适合做花坛。所以好多时候就是要这种，不要嫌烦，要嫌弃，你就把觉得你家门口的事儿，这是你的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是你的孩子，我去做好多很可爱的小动物的这种座椅家具，我会有去了好多次，小朋友身上做作业的，还有假装骑小马的，或者有一个小男孩拉着小女孩特别好，说我们家这有好玩的，我就看着他拉着他跑进来去玩我做那个小家具，我觉得特别开心，就是大家能互动，而且喜欢有这个需求，这个就是城市。城市没那么的，包括建筑没那么的神秘，就是你息息相关，你每天的需求。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就是我们的很多听友网友朋友们都知道，可能对于老北京人啊，就包括胡同的文化，甚至现在成为了就是很多全世界各地然后过来的朋友们，就是来北京一定要体验的一种味道。那么就是这种味道，然后就是它保留了原来的味道，因为这些老北京人，这些老大爷人，他们就是北京人，然后那些胡同的文化其实也还在，但是我让它变得更整洁，然后变得更适合他们生存。这是一种非常可喜的变化。 对，因为胡同还是就是老百姓生活的空间。 没错。 就是一个呢，我觉得两方面，一个是要恢复它的历史，因为它我们北京的三千年建都史嘛，有很多的，比如金中都、元大都、唐幽州城，它的很多特色，比如头发胡同就在这个南闹市口那儿，我们研究过发现它的地面比这个周围要高，它就原来唐幽州城的北城墙。好多这种很神奇，你把这些系统连起来之后，发现哪儿原来是寿水河是金水河，哪儿原来是城墙，就知道就你知道在西方规划的时候，我当时学的很多特点就是说，我通过这个地方，我对这个地方很骄傲。就是我知道

太快。 没有，然后真的非常好。其实上半个时段我们已经聊了有很多的干货。其实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显得比较宏观一些，然后想跟田总一起来聊一下啊。就是如果说到这儿的话，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城市化进程当中，就是对于建筑来讲的话，可能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或者说比如说一线的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它是不是在每个如果说城市处的这种级别如果不同的话，它的这种要求和需求是不是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咱们现在怎么划分城市啊，因为我之前也研究这个城市发展史嘛，其实它最早的产生就是城市到底是什么，很多人问我，或者什么是一个好的城市，到底就是小城市大城市是不是一样。其实城市我总结呢，它是一个很多多元互动的这些功能，有最有效组织的这样一个有序的复杂体，这个前缀太多了，它是有序的一个复杂体，它一个复杂体系，可能大城市大一点，小城市小一点。像马克思说，城市就是因为分工产生的，就是一个是由于分工，就跟蜂巢一样，就是蜜蜂的蜂巢它有分工嘛。另外就城市有意识，因为咱们那时候有这种祭祀啊，有礼仪，才会最初产生了城市最早的一个原型。所以城市就是有文化，然后有功能，这像一个复杂的容器的结合。所以大中小城市其实都是这样。另外就你刚才问到的什么是一个好的城市，其实这个我认为就是统筹了人口资源环境，就是很复杂统筹的好的就是一个城市。你光说它有文化，光在街面上很有文化，经济不行它也不是个好城市。然后光是经济很发达，然后人都没有文化也不是好城市，光是老百姓生活好，那可能其他不好，企业不好也不是，就是它是一个统筹人口资源环境的一个复杂体系。所以我为什么做城市，我刚才也想，其实想说就是跟刚才说学习方法是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既然说我们被培养了学习，像你说的看十本书或者一下学习九门的课，就是这个复杂的系统到你这个人的终端的时候，你要对社会贡献出什么。可能对我们这样的人，或者对很多跟我类似的人，是希望能够贡献的更多，那么城市就是一个很好我们能参与的这样一个范畴。就是因为它太复杂了， 对， 就现在我们做的很多的包括疏解、整治、促进一生城市复兴，有十大专项行动，它涉及了各种各样的内容。我一直讲叫科学的系统化，哪怕它的信息给我输入了再多，我给它分类。我最近在做的很多事情，包括也去，因为也是政协委员，也建言献策，我就是给政府也去讲课，包括也发言，就是说把很多的这些复杂的体系我给它逻辑化、信息化，比如我都分类，我甚至给它叠图。这个整个叠图就是我先提出来的，就是一张大家老说一张图，到底怎么一张图，就是我们很多的，比如北京电视台在哪儿，中央电视台在哪儿，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哪儿，这文化类都在哪儿，一张图，然后这个什么什么商场都在哪儿，一张图，这样一叠我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关系。所以我就喜欢把所有复杂的都落一张图上，然后再系统化一叠，就能找出他们的关系来。这个是我特别爱做的一件事情。现在做很多研究，包括首都机场周边的这个研究，包括东西城核心区的这样一些研究，都是这么做的。就是先不怕信息多，不怕工作量大，我先给它叠到一起，然后马上就是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城市也是，当你看多了，无论大小城市，你都有一张图的时候，你就知道，哎，这个城市这边可能三里屯周边是个集聚，什么什么样，机场周边可能航空业的这样一个集聚，然后西城是这种文化政务中心，就会发现，哎，它自己就有自己的意义就产生了，挺好玩的， 哦，您的这种方法让我脑子里刚才突然出现了好像一种就是电影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画面，然后无论是我们然后分析一些什么东西，那比如说就是城市当中如果说是一种那个科幻犯罪的那个电影啊，可能就会啪我出现哪个是楼盘是在哪儿，然后哪个商场是在哪儿，然后就是对，然后排解或者说叠加，然后可能就会找到最终犯罪嫌疑人存在的那个点。 你看好莱坞大片， 好莱坞大片，对对对， 一个整个城市上唰唰唰唰。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其实好多可以看建筑，银翼杀手那种建筑的第五元素，对吧？然后包括这个那个叫什么谍影重重，不是一开始都是罗马夸夸希腊怎么样，然后都是大城市，然后夸夸叫具体的。其实到处都是城市，到处都是建筑。 对，对。然后呢，其实聊到这儿的话，我觉得还是如果说现在田总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在建筑的全产业链范围之内啊，都会去做。然后其实刚刚也聊到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会也超出建筑的范畴本身，你要根据周围的整体的环境，还会 还会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统筹。那这个时候接下来之后，就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举例子，具体我们来说一下吧。比如说就是您现在正在做的这个案例，我们一起来以这个案例为准，然后我们再更加深入的去聊建筑。 对，因为其实现在都不是建筑了，就是现在是城市了。 城市，对，城市复兴， 建筑，还有道路。其实城市是大于建筑的，就是这个大于号嘛。就建筑在这儿，城市在这儿。那么原来我们可能做的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但是我有一个概念，就是咱们中国的城市规划体系可能从前苏联拿过来，更多是新城建设。它可能对于老城建城区的怎么复兴、怎么建设，最近咱们北京市的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来要老城复兴或者城市存量复兴，还在研究过程中。因为我也在了解，也跟政府在合作，所以这过程中它会有一个这个层面的，就是一个城市设计，等于就建筑跟城市中间还有一个层面，就介于建筑跟城市之间。我现在在做很多这个事情，就比建筑要大，但又不是完全都是几轴几带几中心这么一提城市，然后墙上一挂就完了，这叫中间层面。举个例子，比如说去年我做了这个北京市第一个这个叫街区整理计划，就是因为我们在做很多城市的时候，很多都在街道层面在做具体的事情。如果你知道，比如西城15个街道，然后东城17个街道，街道在做具体的事情。所以我去年是以我长大的这个广内街道，因为市府大楼在这个北京小学都在这个地方，在广内街道为模板，做了北京第一个叫街区整理计划。当时呢，就是说把广内先研究它的历史文物分布，然后它的河流分布，它的这个开放空间绿色公园的分布，就把就刚才说的那个整个给它叠图， 每个一张图， 对，每个一张图，然后最后包括他现在做的拆违啊等等一切行动都落在一起，然后再给他提出了规模型的更新区。比如说咱们去年中国北京第一个这个城市森林就是广阳谷，就属于我们的一个规模型更新区。然后呢还有微更新点，就是刚才说的善果胡同，很多点你这个整治出来的点你得给老百姓再补充过去新的内容，微更新点就规模更新区微更新点结合。所以这个整个现在全西城甚至东城市里都在推广这个模式，这个还是挺有意思，就是一张图叠在一起。另外现在还在做的呢，就是首都机场周边的一个更新，因为首都机场是世界第二大机场，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它现在已经9500多万人的人次，每年世界第二大，将近1亿人。所以呢，首都机场周边的是叫临空区，它有一个临空的区域。 临空区， 对，临空就是说临着空港，临着首都机场。一般在世界上的临空区呢，就是一般5到15公里范围内画圈，它会受首都机受机场的影响，因为机场上亿人流，包括国际化的人流，包括它的航空产业，会产生临空区的很多的一个特征。那比如会有航空聚集呀，像国航啊这些航空公司，首都机场，那会有一些比如说高精尖世界500强的企业，因为它需要最快的运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它愿意在机场周边。那还有很多国际化的人口啊，包括高净值个人，所以会有中央别墅区也在那个区域。那还有很多艺术的，比如罗红艺术馆、松美术馆，因为很多人喜欢这种国际化艺术的东西，所以整个是一个这样一个区域。但它面临的问题就是咱们现在有新机场建设嘛，就是新老机场的一个协调。那么新机场可能是咱们国家一个发展的新引擎，是京津冀的一个带动的新引擎。那首都机场就是世界级航空枢纽，这是国家给咱们的定位，所以它怎么把它世界级航空枢纽发挥出来？因为它现在中转率非常低，未来才8.4%，世界上像迪拜中转率90%，就是说咱们一亿人过去就过去了，留下来很少，对咱们这个区域带动很少。另外，它这个土地上呢，可能原来有很多传统的这种制造业，随着这20多年的发展嘛，首都机场周边现在需要引入更多高精尖的产业，所以最近就在进行一些，也是跟当地的政府一起合作，看怎么把这个地区也是先都给它捅到一张图，国际学校在哪儿，艺术在哪儿，这些世界五百强落在哪儿，它都跟这个首都机场的区位什么关系，然后再研究它现有的这个低效用地，比如哪些产业用地是被企业占着都不用，它其实非常宝贵的用地，很多高精尖的企业五百强排队要进来，那我们怎么一个合作的方式把它整个盘活，这样整个我们首都机场不光是机场，你要打造一个机场作为世界航空枢纽，那你周边的这个土地呀氛围都要提升。还有就是 T3 航站楼旁边原来有一个空置很多年的，也是一个闲置用地，就跟我们那个公园一样，我们就提出来做一个临空国际免税城，这样能给老百姓带来很多 休闲娱乐，然后想做一个舌尖上中国的美食，就是咱们舌尖上中国这些美食和世界米其林餐厅放在一起，这样就体现咱们国家这个文化，其实就是说美食文化是非常强大的文化，这样很多外国人一进来出机场就能来这儿啊，知道我们国家美食文化这么强大，让他们留在这儿，因为现在有144小时过境免签嘛，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可以免税，也有奥特莱斯，有很多体验，所以这种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这个新的需求，所以对这个首都机场周边进行一个新的更新，就是一种方式的城市复兴。刚才说那是老城的城市复兴，包括现在在东城景山街道、东华门街道，这种都是老城故宫周边的复兴。那么首都机场周边呢，可能也是城市建成区，就已经建成的，但是也是它是一个凌空区的复兴，虽然位置不一样，但是其实概念都是一样的，都是进行一个诊断分析叠图提升，然后新业态结合老百姓需求结合的一个过程。 那这样的话，其实比如说田总，您可能就是如果说我们简单来讲啊，就是按照您那个叠图那个方法，我可能会绘制出一个非常详实的可能一个方案，但是比如说具体到某一个业态的时候，因为可能毕竟某一个业态还是有某一个业态它的很专业的领域，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在您领导的这个团队手下也会不会有就是不同业态的专业方面的人才？ 对，肯定的，像我们免税城出的那个报告209页哈，那个各方都看了，包括中国国旅首都机场领导们看了都是很满意，因为我们团队里有专门做商业地产的，因为我原来也是做商业地产，所以你给他分析说一年我的销售额能超过100多亿，直接就是北京的就是全国的商业地产的综合体的第一位，为什么呢？因为我租金是多少，销售多少，就你要很专业的做，就是你要深入到不光是建筑的这个外壳了，它里面产生的价值，包括土地的价值，包括商业的价值，都要非常专业的来做它，才能给它就综合，一定要综合，无论是我们的思维，还是说一个团队，还是说各方面，就是综合加上专业，我觉得就能把这些事情都做好。还有就是前两天呢，我们做的这个广内街道呢，这个就是包括咱们的蔡书记啊，还有西城的这个卢书记、双峰区长都去看过。当时卢书记讲一段话，我还挺感动的。他就说，这个地方是从细微处入手。用心用情因地制宜，我觉得这八个字，我觉得他领导特别能理解我们的意思，就是你首先对一个地方，无论是机场边上还是咱们老城区，就是用心用情，我真热爱它，我要好好把它变好，对于我们城市，还是对于老百姓，还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自己，用心用情。另外就是因地制宜，这个地方适合做什么，它对于我们现在来说适合做什么，这八个字其实总结得特别好。 那就是在您的日常工作当中，除了您去做规划然后做调研，那是不是也必须要去我实地这些地方我都要去走一遍，用自己的 就是刷街走。那天对，就 那是不是您在比如说在您的这个微信记录上，您总是在朋友圈里这个名列前茅？ 对对对，我那不光朋友圈名列前茅，我觉得很多人都要把我屏蔽了，因为我去哪儿我喜欢分享，就一天我去了，像前两天去了就是宝马集团的中国研发中心，世界第二点亮中落户这个凌空区，然后就去参观，发一堆照片，然后又去了这个上果胡同的公厕，又发一堆照片，都很不一样，但是我都喜欢分享，然后到处去刷街去看，然后你得走的过程中你才能知道， 没错， 就跟人聊天咱们才能互相熟悉，城市也是，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多在城市里多走一走，感受这个地方，提出你不同的看法，其实对城市都是非常有积极作用的。 其实现在目前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然后到近些年的城市复兴，应该也已经有很多包括完成的例子，包括就是真的给这个在当地生活的人们，然后他们去产生了一些变化。如果说就是事后可能会再跟他们有一个交流的话，他们说出来就是真的跟以前的变化给他们带来的那种可喜的感受，就是再反馈到您这儿的话，我相信那种感觉应该是非常幸福的感觉。 对，你像广义街1号院前面，就是我们有个车棚，就那种小时候那种很破旧的车棚，上面盖着彩钢板，还容易着火，很黑。那后来就是 能想象， 堆了垃圾，堆了车，可能就没剩几辆，大家都而且经常有小偷，或者有甚至有人住里头，就是这种。我当时就给他改建，我也不给他拆结构，就把他顶换成那种 PVC 阳光板，然后地铺上防腐木的地防摔，因为老人小孩多，墙弄成这种彩色的蓝色跟橘色对比。结果去了几次，就有北小的学生在那儿跳绳儿，然后特别高兴，阿姨来了就您弄，就特别高兴。然后老奶奶说，哎，我说觉得这儿再弄个座椅，我会看着孩子特别爱在里面跳绳，因为有阳光但也不冷，冬天的时候嘛，然后防腐木又不怕摔，哎，你就觉得就拉着你家长里短的聊，然后就觉得哎，就是你弄的什么都其实还是挺幸福的， 非常幸福， 特别幸福。 这个时候是小时候想就是我达到的那种人生的梦想吗？ 对，其实人生梦想有很多，但是我觉得能让别人快乐，然后能让自己的城市，因为我出国的时候我爸爸给我写了一首诗，当时也有这个我从小的一个愿望，他对我的期许就是这个当鞋，其中就太长，我就选两句。 好， 当鞋贝叶三千片，置在中华二百城。贝叶就是西天取经扛回来的那个经书嘛，就你去那儿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去学本领的，你扛着经书回来，学到本领，包括美国建筑师的本领，包括这个大的公司教给我的这些美国城市规划的理念，和我在中国学习到的这些土地开发的理念，那你要置在中华二百城，现在可能中国600多个城市哈，就你还要把这个中国的城市变得更好，变得更好，一方面是看起来好，产业好，形象好，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老百姓好，他能拉着你说，觉得特别的，哎呀，我这儿孩子老人都特别好，然后有一个，我记得一个轮椅，坐轮椅的老爷爷就在我弄那个绿植墙，原来就是一个破墙给弄上绿化绿植，有太阳晒了，有一张照片坐在那儿特别幸福的晒太阳，就冲我笑笑，他也不说什么，可能已经说不出话，我觉得有90多岁胡同里的老爷爷，哎呀，我就特幸福，我就发到朋友圈，我就觉得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特别。就觉得还是逐渐在实现，但还不够，应该是做得更多吧。 嗯，其实有的时候幸福感可能并不需要言语，可能真的一个眼神或者说一个微笑， 对， 是发自内心的，人跟人之间都是能够感受的。 对，反正我是理想主义者，我觉得这些比你 啊，您给自己定位一个理想主义者。 我觉得我比较有。就是也不是理想主义，因为 反正在跟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您倒是挺文艺的。 对，我还行吧，所以我当然报你们这个大众传媒嘛。我挺喜欢读书啊，这些文学艺术的，确实是。我觉得还是我总的来说还是个理想主义者吧。我觉得其他的，包括说现在有机会跟你坐在这儿聊天，无论是政协委员呀、参政议政，还是说你企业或者研究中心智库做起来的自己的物质生活呀，这些。都是可以随着来的，但你不是你追求它，就取法乎上得其中这个古文，就你追求的是一个理想，我要为城市为居民做得更好，所以为国家，那你中间获得的可能就自然而然就获得了。我就是如果你天天追求着说我这个是钱，这个是什么，可能你获得就是在下一层级的，所以我就认为也不叫理想主义者，但你可能要有更高的追求才能走得更远吧。 对，其实我知道，田总对于你的母校，然后北京四中也好，包括清华大学也好，有的时候也会跟自己的师弟师妹们做一些分享。今天正在收听或者说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或许就有你的师弟师妹们。然后在这儿呢，就是他们可能也面临，这个就业呀，或者说现在这个创业呀，这种选择。或者说在已经在工作当中，或者说会遇到一些迷茫，那么在这儿呢，就是您结合自己的自身经历，您觉得想对他们提一点什么建议，或者说能够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 好呀，师弟师妹们大家好。我呢首先想说，就是没有什么事儿是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事儿不可能的。 对，我觉得我也不是从小就特别出色，但现在也不是最出色哈。我是觉得，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老师就说，比如你想做成一件事情，你就去敲30个人的门，一定会有29个人都拒绝你，但总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学校，像我当时申请美国学校，我申请了19所，就是申请19所，当然后来很多都基本都录取了啊。但是你当时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哪儿的时候，你多就跟我看书一样，你要多获取多投放，所以总有一个机会。可能哈佛没有录取我，但伯克利录取我了，所以我觉得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样，就是一定要大胆的去尝试，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重要。另外就是要相信自己，而且虽然你看我个子也不高，也不是什么，但我很自信。我到哪儿，我记得我在伯克利毕业的时候有个就职面试，然后我就那样昂首挺胸的去了一下。后来有一个那个当时叫 Sasaki， 就是世界最大一个景观事务所，从来没去，但是那个 CEO 就跟我说今天我面试了100多人，你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因为你始终就是昂首挺胸的，很自信，虽然你的英文不是母语，但是我觉得就是自信，相信自己，就是我们既然你受到这个教育，你有那么好的机会，你看咱们之前看那大凉山的那些学生，他们那种环境咱们广播里也经常有，你现在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读这些，一定要珍惜，不要荒废时光。我从来反正不打游戏，但我不是说打游戏不好啊，就是肯定要更多的珍惜时光，更多的来学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有机会多去旅游旅游，包括刷刷街，走走城市， 对对对，没错。 对，然后呢多看书，多看电影，这样就丰富自己，就不要太实用主义，丰富自己总有你用得上的地方。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我们必要的工作生活或者说挣钱也好，就是还是不要活得那么功利。 对对， 因为你就是有英文叫 you never know， 你不知道什么就会来了。比如说我跟孔文聊天，对吧？就你不知道很多事情机会来的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准备好？那你这时候你就随时的充实自己。我还有个理论，就是人生其实都几十年，差不多那么长，你过得有深度有广度才值啊。你要天天就是这样待着，然后每天朝九晚五，两点一线，你就过得很亏，所以你一定要过得值。 对对对，没错。现在已经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今天和田总聊了很多，我觉得真的信息量非常的大啊。现在春暖花开，然后也建议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呢，现在啊多出来走一走，就像田总刚才跟大家建议的啊，多去旅旅游，或者说多在我们的城市走一走，然后我觉得多去发现城市当中的一些美，然后也可以试着发现它的一些不足啊，为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好，然后在田总这样的专业人士和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努力之下，让我们的城市变得一天天的更好，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生活的一天天的更幸福，心里更甜。 对，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8.2 AM927，然后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能够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不要走开，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再次感谢田总， 谢谢大家， 感谢感谢。我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